优选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呀。Yeah， 如果你细心一点的话，你就会听到我今天的声音怎么不一样呢？感觉鼻音比较重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生病了。哎，去个香港3天2夜呢，回来就已经生病啊、伤风啊，还有喉咙疼的，真的是好辛苦的。但是无可否认，香港真的很好玩，我觉得食物很好吃，其实人情味呢也是有在的。因为我记得我去搭德士的时候，我们就是搭超过差不多60多港币的，然后最后这个阿姨她就跟我们说60港币而已。她一开始的态度可能有带一点比较凶的感觉，我们就怕我们如果说错话还是怎样的态度还是怎样的行为会惹她。但是这个阿姨虽然就是她的声音会比较大声一点，但是她其实真的很善良的。目前为止我去到香港呢，我都觉得那些人都很有人情味，没有被骂的那个以前被标签说一去到香港呢就会有人骂你的，走路慢一点就有人骂，吃慢一点就有人骂，其实真的没有嘞。所以大家不要被社交平台给洗脑，其实你要去到香港自己去体会呢你就能知道了。那其实我去香港怎么啦，去干嘛呢？当然是优先看张碧晨演唱会。我只能说张碧晨本人真的是太漂亮了，我近距离看到张碧晨了，除了在舞台上她表演的时刻我坐在蛮靠近的位置，然后还有就是呢我们去后台访问了这个张碧晨，那我们就有问她，哎呦，马来西亚的入门票已经 sold out 了，你会不会加场啊？张碧晨是这么回答的，我们来听听看。 门票卖完了，这样你有什么话想跟歌迷说吗？ 谢谢大家。 你会加场的啊？会有加场， 我说了不算。我说了不算，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还想看的话，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这是第一次的尝试，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张碧晨就说我说了不算，但是没有直接说不能哦，没有，完全没有说没有这件事情，他是说我说了不算，所以可能张碧晨跟我们 fight 着到最后可能宣布有加场呢，大家一定要留守这个消息啦。手就够炫 Be Your Trend， 来猜中算你厉害， 猜你几时脱单。 哎呀，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咧，我是说勾炫猜猜猜，这里呀、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可以快充你的脑哦。 勾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丁程鑫的新山。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炫猜猜猜， 勾炫猜猜猜，我有新的生病了，我现在已经感冒啊，然后还有喉咙疼啊，还有就是有点带点不舒服的，但是没关系，我知道你们依然还在，所以我是带着满满兴奋感的心情呢来上班的啊。那昨天呢我就是从香港回来嘛，所以今天的冷知识呢肯定少不了是跟香港有关的，就是交通工具这个东西啦。你知道我其实香港呢你真的很少看见啦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的，我看到最多的是巴士啦、德士啦、汽车啦，还有就是他们的地铁的，这四个是最多的。而我走着走着，我有去到尖沙咀，然后还有就是有去到旺角，还有去到东涌这个地方，还有我们酒店附近的这些地方啦，我都观察到原来真的你会看到很少很少，甚至啊是看不见啊这个摩托车跟电动自行车的。这时候我就开始好奇了，为什么没有的呢？今天的冷知识就要问一下大家啦。 A 的话是道路条件限制的问题， B 的话是停车的问题， C 的话是香港公共交通发达的问题， D 的话以上皆是。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呀。勾选 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记得先到勾选到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以 Cellcom DG Prepare 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年后高速串流，这就是 Samaga No.7。 所以大家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吧，手就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以太还有马思伟的 Do It Like This。 王以太的演唱会呢 Love Me Million Later 将会举办在8月29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在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大家要快哦，因为呢 Cat One 跟 Cat Two 呢已经 sold out 了。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猜的是什么呢？跟香港有关呢？因为前几天我就是去了香港，昨天才回来。那我发现到呢，就是香港除了巴士、德士、汽车、地铁比较多之外呢，很少很少真的看见，甚至没有看见这个摩托车还有电动自行车在路上的。到底什么原因呢？ A 的话就是道路条件限制， B 的话是停车问题， C 的话是香港公共交通发达， D 的话以上皆是。我们来听看 Andy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原因呢？ 按照好，我的答案是 B。 为 什么会是 B 呢？其实在香港我就是很少见到摩托啊或者电动车啊，其实停在路边呢就是会就是我们说的三蚊咯，就是这样啦。所以我看 TVB 呢都是这样，就是有三蚊的，所以我的答案肯定是 B 啦，停车问题。 哇，你的广东话好得意啊，唔该晒你用广东话同我讲啊。其实我去香港咗，我发觉我的广东话有少少进步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因为平时我们在马来西亚 order 食物的话都是用马来文或者是英文或者是华语的嘛，我真的很少用广东话。那时候我去到那个餐厅的时候，我要点这个柠檬 7 up， 然后呢他们是叫柠檬七喜嘛，然后那时候我就看了之后，我突然stand住那个脑，诶怎么说啊这广东话，我就一粒一粒字的念，我要一个柠檬七喜。其他人看到我这样点到他们爆笑起来，就说哇你的广东话也很好笑一下哦。不过幸好店员呢他是听得懂，其实只要你说华语他们也是听得懂了，但是我觉得去到这个香港一定要挑战这个广东话嘛，所以我用广东话来点，虽然很好笑但是老板还是听得懂。哎，所以 Andy 是猜呢是跟这个 B 停车有问题，还是你有其他的看法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守着 Gucci and Be on track。 我们从小就依赖父母，到我们长大就慢慢脱离父母，为了就是赚更多的钱给他们有幸福的生活，但他们真的幸福吗？ 我觉得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陪伴吧，很少机会大家过去跟他们一起 happy happy 这样子，然后我感受得到他们是很渴望他们的孩子啊，过年过节的时候回来陪他们这样子。 勾选投我 YYY 音音提醒你，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幸福叫陪伴，陪伴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的祝你幸福。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 Shine 猜猜猜， Go Shine 猜猜猜，我也祝我自己幸福啊。哎，已经伤病了，但是我现在感到很幸福了，因为有你们在陪我一起猜猜猜这个冷知识嘛。那大家来猜猜，为什么在香港呢你是很少看见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的呢？想要猜的话记得要留守啦。 A 的话是因为道路条件的限制， B 的话是停车的问题， C 的话香港公共交通非常的发达呀， D 的话以上皆是。我们来听看 Johnson， 哎，声音很好听的 Johnson， 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原因呢？ 我的答案是 D 啊，因为我去过香港也是有听说过，因为那边的路也是有条件啊，就是说也不随随便便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脚车可以上马路啊，然后再加上也是停车问题，因为香港其实也是蛮小的，所以停车位也是一个问题啦。然后最重要就是他们的地铁其实也是蛮发达的，所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什么看到摩托车的原因啊。 哎 ，Johnson 猜的是全部都是，哎，他刚刚有说地铁是非常多的，我去到了真的是可以证明地铁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你要去到哪一个地区哪一个站的话，其实它是直接可以到达的，可能路途有一点远，但是呢还是可以去到的。比如说像是我住的地方是靠近机场那里的，然后去的要去市区的话是非常的遥远的，你知道吗？如果驾车的话，所以刚好靠近地铁，我一搭那个地铁呢就可以 以直接到那个地区了，我真的觉得很方便。香港的话你真的不用烦恼交通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巴士呢，我住的那个旅馆啊，他有包那个巴士包你去机场啦，还有包你去一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叫做东涌，我们是搭那个巴士直接到那个东涌的门店门口的。我觉得香港真的是一个交通很发达的一个国家，所以你如果真的去香港的话，真的不用烦恼公共交通的问题啊。到底真的是 D 以上皆是答案吗？还是你有别的想法？记得 WhatsApp 进来 GoSendCellComDigiFiG 号码01699888891，守着 GoSend Be On Trend。GoSend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陈华的《你已经替我决定了》。陈华的演唱会将会举办在8月17号晚上的7点30分呢，地点会是 The Platform Menara Can TTDI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Send 猜猜猜 ，GoSend 猜猜猜，可能就是香港的一些 law 呢，就决定了这个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呢，在这个香港呢是很罕见，甚至是完全没有一辆在这个路上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在香港很少看见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的呢？ A 的话是道路条件的限制， B 的话是停车的问题， C 的话是香港公共交通非常的发达， D 的话以上皆是。我们来听看伟彤最后一位听众，你觉得是哪里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答案你都是 D 吧，因为香港那边都是用那个地铁跟 taxi 那些还有巴士比较。 喂，今天大部分的听众都是选择 D 以上皆是嘞，我只能说你们太棒了。真的是 D 以上皆是啊。为什么是道路条件限制呢？第一个是这个原因，因为香港的道路非常狭窄的，都是给汽车还有公共交通为主的，而摩托车提供的专门道路或者是停车位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利于摩托车通行和停放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停车问题啦，香港就是地少人多，停车位呢非常的紧张的，摩托车的停车位呢很罕见，你要去寻找的话真的是很难找到的，并且停放的成本呢是比较高的。还有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公共交通很发达，香港呢是拥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啊，包括地铁、巴士、电车等的，所以出行选择多样，所以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优势呢是不明显的。不是因为香港的 law 呢就是禁止他们去驾这个摩托车还有或者是电动自行车的，而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就是停车问题啊，还有就是道路条件限制啊，导致的就是很少人去驾这个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了，因为这样的原因才会看不见啦。所以大家知道了吗？这个冷知识要学起来哟，守着 GoSend Be On Trend。